22:07: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2月13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带来第一首歌曲，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第一首歌曲的名字呢，其实挺简单的，就叫 Bang。就是小孩开枪玩那个手枪，玩小手枪的时候叫当当当当 当当当，现在叫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是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到了咱们这边，这个根据国情，估计用这种小口径的比较 多。呲水枪嘛 ，biu biu biu biu。那人家都是 bang bang， 就是形容开枪的声音啊 ，bang。然后来自 Tori Amos。 第一首歌很长，在这个长长的一首歌之后呢，我特别翻阅了一下，就是去年今天啊，看看我们这个小树的长势如何， 怎么样？ 后来我发现，去年今天你没有来， 哦， 所以一年后你今天来了，这对你而言是个进步啊！ 是， 你看你那天也不知道是摔了、喝了啊、工作了啊，对吧？等等原因啊，反正已经记不清了。我是把你2016年的，就是我们俩的造型，PO到了去年的直播帖当中 啊。 因为去年我是一个人直播了3个小时嘛，今年不同了，今年 可以啊，今年主动要求跟我合影了。 对，因为前3天都没有拍照，对吧？ 这可以啊。 然后明天默默一来，我就跟人家照相。 对啊， 你说你家里亲戚 显得有太那种 厚此薄彼了， 对，太偏。 这个过分了啊， 是 太明显了，所以我就想一想洗个头吧啊，就洗了个头，我就想画个眉毛吧，啊，就画一个。 我可以就是 我就涂个睫毛吧。 对，我跟明天默默都不一定有这待遇，我今天 也就是默默也就这样了，对吧？穿一件平常不太常穿的衣服啊，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有很多漂亮的衣服 啊， 没有必要在晚上穿的。 因为它出不来，显不出来。 对对对，就有时候晚上我就很随意，因为待3个小时嘛，我不会穿的，就是让自己觉得很紧绷。 对，有的时候穿一件卫衣就够了。 对，基本上这些年就是 T 恤卫衣。然后今年直播间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就它不再像以往那样就是暴热，对吧？ 是， 让我们只能穿 T 恤。而今年呢，是我觉得很适宜。 你看我进来以后，我都没急着换外面的衣服，我都可以跟他就是还哈着寒气照一张相，然后我再把外衣脱下去。 对，尽管现在这个时代里，很多朋友都觉得大家都用视频啦，都是各种抖啊，各种快啊，你们怎么还是用照片呢？对，我们就是用照片， 就用静态， 就这个片，这个感觉特别好，对吧？然后呢，大家知道多年以后哈。你记得留下来的一定是照片，视频这种东西的保存，或者说大家点击它的那种热度啊，其实都不会太强， 因为它 对它都是那种现实感很强， 它可能要那个，比如要等待时间、流量什么这些，然后还有它的清晰度被压解了以后、压缩了以后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们有望在5G 年代全部解决 啊！是的， 马上到来的5G 时代，马上就要把这些就是你不耐烦的等候时间完全抹杀掉。 对，中国的5G 时代的先到来哈，真的是在全世界哈都会让人觉得非常骄傲自豪的一件事情 啊！我们 好的，今天晚上竟然合影了啊！描眉毛了啊，涂口红了 啊！您来首什么歌？ 弄得非常隆重了哈！希望大家呢来捧个场啊，不要让小树长得不干不尬啊！走过路过别错过， 得嘞， 一周没有留言的朋友今天呢跟我们打个招呼吧，登录新浪韩立微博1679红，希望能是你一个从来没有当过红人的人，好吗？如果你听过很多年的话，那就更希望你冒出来了。 手松开的一刻，梦醒来的一刻，心未凉，缘未凉，停不了。 来自陈奕迅和唱《追光者》的陈宁儿，他们俩共同演唱的《一秒》，一秒， 一秒啊， 一秒 哦，我还以为 一秒钟，一秒， 我以为其实是要接种去了呢。 一秒， 俩 那叫一秒， 俩人搀着手，搀着手，一走一秒， 那叫一秒啊。 对， 今天的我们的开工歌曲呢，都是蛮深邃的感觉哈，就是大家还是用一段篇幅比较长的时间来欢迎大家入场。 是的， 然后在刚刚的两首歌之后呢，我们终于挑选出了红人。说实话啊，我让他上位呢，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的、 你也不知道他红过没红过。 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名字真的不好读。 嗯， 你说这 AAA Fan LBBB， 对， 这什么名字啊？真的，听友们，就是你们年轻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别人和你一起说，哎，加个微博吧，啊，当然现在微信更多，啊，我的微博是 AAAFANIBB， 你说这个名字叫起来，别人都觉得真是你个性化的东西，但是如果当红人的话，真的很不好叫。 其实今天咱们就给他 叫 AA 得了， 不是，他叫阿凡迪，咱们就管他叫阿凡迪吧。这行啊， 那这位红人，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叫你，你觉得更舒服呢？因为实在是这个名字 啊， 如果有第二个，我刚才在选的时候有更合适的，我都不可能让你红的。 不过就看你今天求红这个速度这么快，第一环节中的第十分钟就开始求红，所以还是让这个，姑且我们先管你叫阿凡迪啊，让这个阿凡迪红了。 是，谢谢你啊，这么早就到来，让我们的第一时段呢显得不那么尴尬啊，尤其在这个合影的夜晚啊，这个夜间有人说你第二张照片都看不出来是你了，可是那大戒指，你们应该能找到一些参照物啊， 人家露个大戒指呢， 那大戒指那就是叶倩。 也就是说，其实我呢是百变的，你们要当心，在街上好生的认清楚我，才能来拥趸我、簇拥我、热烈的拥抱我。哦，对。 你今天是、 不是，我今天吃多了，吃的热量比较大， 是因为明天就不会再来了。 那倒不是，明天还有明天的很多工作，明天还有明 天 的事情。 我是说明天晚上男左女右是沉默了 啊，对，所以你说我今天必须得给大家留下点什么欢快的印记是吗？ 就是说 热烈的印记， 足了一些，自己就更卖力气了一些。 倒是也没有，平常也这样，只不过 就是逢月中的时候。 不是，只不过是 兴奋点高一些。 只不过我是自己啊，就是压着呢，因为毕竟是深夜了嘛，毕竟是子夜时分开始的节目。 如果让你真的欢脱出来，你会怎么样呢？ 那你得在早间 拦不住是吗？ 得在早间节目，像以前那个彩铃乐翻天那样的时候，就是我啊。 我真的现在我都做晚间节目快12年了哈，就是你突然间把我拉到中午去，我都不知道我这个在阳光下的表达是什么样子了。 也挺阳光的。 不，以前我会觉得自己能够啊，突然间努着一下切换过去哈，但是现在

对，你就等于就是攒了个团，对吧？ 攒了个团，我草台班子，我这 演出团体啊，走一站唱一首，走另一站还是这一伙人， 有这 啊，继续唱的，就这个意思。 当然，作为这个真正的演出经济这个常识来说，你不应该是走一站，你带着一伙人永远走，就是走乡串乡那种，你应该是。了解，对，你应该了解当地市场，然后了解当地演出场所，然后去当地去雇佣更经济实惠更便宜的团队，然后你不用是人吃马喂的运，就是你可以不运的那些东西你就不要运，你可以不动用的那些团队你就不要动用，因为当地也有很出色的 成本， 对 对吗？ 没错， 真的知道还挺多的， 那是啊，我学的就是这个最近 但是现在我跟你讲啊，大家都是对演出市场哈，我觉得还是兴趣蛮大的啊， 对， 比如说这周啊这个张学友又要这个开唱了，对吧？ 是的， 很多朋友呢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啊也晒票啊，然后开始准备这个练歌了啊，让自己的这个年底呢用这样的一场盛会哈，给自己一个奖赏，我觉得这很好，对吧？ 没错， 就是你所喜欢的人，很早以前我就读过一篇短文章，蔡康永说，如果你有一个偶像的话，你有生之年一定要近距离的听他唱歌。 哎，我已经听过一次了，但是我这个25号我还打算再去听一次。 你是听谁呀？ 俺姐姐又来北展来唱来了。 你小丽莎又来了。 这回我要带着孩子们去听了， 挺好的。 我要让他们听听波斯安诺瓦的律动风格跟柔情意义那种感觉。 就是人不管去了哪里啊，又重新结识了什么， 是， 但是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最初喜欢过 他的那种舞台啊，是非常简洁的，所以他不闹不喧闹，大人老少皆宜。 我竟不知道该怎么接下一句，因为我都要直播嘛，我没有时间去现场哈，我也没有票哈。好吧，我们这个时段先暂时到这里，我们第二时段暖文章冷笑话再见吧。 幸运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哦，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因为有你，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耸立，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为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恳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3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夜间，周四的晚上，本周最后一天工作日。 哇，今天晚上红人贝贝好厉害啊！刚刚半个时段过去， 李贝贝哈， 贝贝让我们的小树已经窜到1.33米了 啊，已经到 完成任务了， 都达标了，人特别短平快，就像那种考试。半个小时交卷的那种朋友一样， 真的贝贝很厉害哈。今天晚上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明天，明天你就不来直播了啊，明天就是该沉默上场了。 那个意思是我从此以后不来直播了？ 不是，就是说明天没有了嘛，所以大家在这一刻呢就很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所以赶紧讲你的冷笑话， 冷笑话 不要让韩美出现， 韩美肯定出现，他姐姐呵抓狂了都。韩美啊，那天跟叶旭，也就是我弟弟，他老公说，那个老公，给你做盘水果沙拉吃啊，这你都能乐出来啊？我弟当时就没敢乐。就是特别不敢说不敢言的，就等着下一句话呢，因为我弟跟他生活在一起嘛，就知道他有下文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你知道。果然你姐紧接着下面那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啊，你吃不完我打死你。我弟你看老婆，你这当着孩子呢，你小夜兰香都在这儿，你以后你说话你能不能婉转些？我怎么婉转些？你以后当着孩子，你比如说这件事，你可以这么说，你说那个，就是你说老公，在我打死你之前，我给你做盘水果沙拉吃。 哎，这样就好多了啊！就是我在你死之前给你做盘水果沙拉呀，啊，老公，在你牺牲之前给你做盘水果沙拉，啊，我打死你之前我给你做顿好吃的，这个会好多了啊！还是我弟弟就会活着，会活着，起码在言语上他能接受了。 哎，你说这夫妻的私房话哈，一旦放大之后，听上去就觉得怎么那么惨烈呢？啊， 那谁知道？ 好好的就吃个沙拉的小事情而已，弄得这么血淋淋的干嘛？好吧， 所以我弟不敢说不敢言的，也就是我替他把这事儿说出来，讨个公道啊。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后半生最好的生活方式，请收藏这十句话。一，后半生请学会沉默。慢慢明白，这世上没有真正的对与错，面对一些误解和纷扰，不想解释也不想争辩了。现在不会在人前示弱和哭泣，也不在乎无关紧要的人怎么看自己，只想把心事留给懂的人听，更多的情绪也懂得自己默默消化。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慢慢懂得去原谅自己和他人的过失，和这个不太完美的世界握手言和，不夸夸其谈，不浮躁炫耀，做人做事都更加低调了。毕竟真正厉害的人只是沉默的赢。第二句话，后半生请回归平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慢慢远离过去的繁华繁忙，渐渐回归生活的平静和本真，开始懂得把生活的重心留给更重要的家人和朋友，多给他们一些陪伴。比起觥筹交错的应酬交际，更愿意早点回家，陪家人吃饭，陪孩子玩耍，和最爱的人互道晚安。后半生也不在乎那些虚名，宁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晨起打个太极，好好的去收拾收拾花草，闲暇时练练书法，拍拍风景，晚上和孩子爱人一起散散步，看看繁星，回忆回忆往昔。不管物质生活优越或贫瘠，都会提醒自己要保持平静乐观的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慕浮华，不攀不比，不为琐事纠缠，一切顺其自然，让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都随风而逝。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再与人斤斤计较，得之欣然，失之也坦然。后半生懂得保持平静，淡泊名利了，只想安放好自己的灵魂，让身体更健康，让心更快乐。第三句话，后半生请学会弯腰。从前总是会因为意见的分歧，和爱人争吵，和亲人争辩，和朋友争论，闹得冷战或不欢而散。现在终于明白，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也终于懂得，亲人和朋友比任何道理都来得珍贵。很多时候哪有那么多大是大非，何必把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自己先弯个腰道个歉又无妨。 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实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选择在家擦地板，另一块抹布，弯下腰，静静擦拭地板，在劳动中回忆过往，抚平心绪，重拾真心。后半生，学会一团和气，对陌生人也和颜悦色，温柔相待。适度弯腰，是一种若愚的大智慧，一种低调的好修养。第四句话，后半生，请不再遗憾。人生就像是一条有很多无限多岔路口的长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路口徘徊，犹豫自己该走哪条路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走着走着，碰到荆棘，就会回望来路，后悔自己做错了选择，懊恼如果当初选了另一条路，一定会遇见更好的风景。走了大半生才明白，自己喜欢的路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后半生不再遗憾，不再想如果当初，相信自己现在走的路以及当下做的每一个决定，享受这条路上的快乐。时光给了我们勇气，也让我们终于明白，歧路就是归途。人生这场独一无二的创作，自己其实走得很出色。第五句话，后半生请继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时刻保持学习的激情，不做被时代抛弃的人，不给子女和他人添麻烦。即使80岁，我们也依旧可以做梦，可以学习。后半生不畏惧失败，不惧怕年龄，做个任性的老小孩，勇于尝试，挖掘自己的潜能。当我们不服老不服输，岁月也只能对我们无可奈何。第六句话，后半生请保持单纯。年轻时的幼稚是懵懂，只有经历了生命的四季，爱过痛过毁灭过，依然简单的相信，勇敢的渴望，才是单纯。这份单纯是上天给我们的最大恩赐。后半生单纯的做回自己，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走走转转，品尝一蔬一饭的本真，体会旅行和运动的快乐，让自己的心保持欢喜。无论世事如何动荡和变迁，内心深处依旧是那个单纯善良活得干净的少年。七，后半生请偶尔加引号的俗气。从前为了身材总是吃得清淡，从不敢大口吃肉，现在才懂得填饱自己的胃，愉悦自己的心，保持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后半生偶尔也俗气一次，小小的放纵一下，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啤酒和烤串，火锅和海鲜，小龙虾和甜甜圈。不要再把自己绑得那么紧，不要再把自己塑造得那么完美了。后半生只想做个接地气的平凡人，不再迷恋远方的星辰大海，开始领悟柴米油盐的快乐。第八句话，后半生请好好打扮。爱美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不爱打扮了。不管日子多艰难，不管别人怎么说， 怎么看，也要热爱美，追求美，把自己打扮得优雅得体，用心搭配每天的服装，时刻保持好的衣品，拒绝不修边幅，活得潦草。好好打扮是对自己人生的最大尊重，不怕红颜衰老，身材走形，只要背还挺得直，腿还走得动，就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去看最美的风景，去拍最美的照片。第九句话，后半生请偶尔糊涂。最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后半生不再求荣华富贵，好房好车，不再嫉妒别人拥有的多，懂得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一种幸福。不虚情假意，不算计别人，简简单单的生活，认认真真的做事，对每个人都报以真诚的微笑。吃亏上当，被人误解，也都一笑了之，不会和人当面起冲突，更不会把别人逼上绝路，懂得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和家人争争吵吵，不和朋友斤斤计较，不给自己乱找麻烦。第十句话，后半生请学会祝福。后半生做一个嘴巴富贵的人吧，学会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多表扬你的子女爱人，多夸赞你的朋友，这不是虚伪，而是温暖。你的祝福与鼓励，善意和真诚，会照亮更多人的人生。做一个心里装着祝福的人，多顾及别人的感受，不给他们难堪。当你送出一份祝福，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也会收获双倍的幸福和快乐。对于曾经的恩恩怨怨，能放下的也放下，能释然的也释然，能祝福的也送上一份祝福吧。后半生愿我们活好当下，享受当下，愿我们都能做到以上十点，拥抱更好的生活，拥有更安心的幸福。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哦，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漫山风雨我从海 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篇短文章读完以后，我脑海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才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篇文章应该转给他们的父母啊，来听。 这篇短文章不适合你们年龄。 对，后半生其实是讲就是四五十岁的人。 对啊，人家才在十二十岁，你跟人家想什么，后半生吓着人家的。 对啊，让人家又学着这个低调啊什么的，人家现在正是青春张扬的时候呢。 对，人家也许脚都没还定码呢，也许还往四二窜四三窜呢。 这些东西呢都是每个年龄段哈有它相应的一些人生的活法，我觉得这十点呢也是一种指导啊，就是那些在这些年龄段里活得很洒脱的人，他们的一些人生经验哈，告诉我们，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啊。至少随着年龄增长，我是有这种体会的。今天是星期四啊，以前我们曾经在周四呢晒过戾气，所以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又晒出了一千分之一收音机。 对， 然后于是乎我就想到，这是我们2017年6月份的时候做的那件事情，就是我们定制了1000台男左女右10周年的收音机。 是， 对。然后有朋友说不小心今天 丢了， 不是把它摔了， 哎呦， 天线摔坏了。其实你可以联系一下厂家，是可以有维修的可能的。 据我所知，这次这天线还是挺隐蔽的，就那么一个小片儿哈。 对，你记住，坏了是能修的啊。 摔断了。 他说我期待下一次的一千分之一，我一定好好的珍惜。我们说了，等男左女右彻底结束那一天呢，我们会再定制1000台收音机，好 极了，好极了， 好不好？来，我们第30段继续男左女右吧。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 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3日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周四的晚上就已经过了一半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一般暖文章和冷笑话结束之后呢，其实这档节目的特别大的精彩的部分就已经过去了。 哦，是啊， 对吧？剩下呢就可听可不听的， 就是你们的精彩了。 对， 就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精彩了。 今天晚上的红人贝贝哈，和大家伙呢一起哈，让小树1小时窜到2米07， 真是厉害啊！ 哎呀，这让我对这个合影呢，哎呀，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了。 你也是， 哎、 你也是有救的，有希望的感觉，是吧？ 原来洗个头，戴个帽子。涂个嘴唇啊，这一切都开始有变化了哈， 并不是那么的不堪，在一起还是有数量有质量的。 但是真的，我觉得好多时候女孩都会有，就是自己情绪比较低落啊，不愿意打扮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挺庆幸自己是一个晚间工作的这样的女人哈、啊。至少你白天如果哎呀实在不想见人的时候，你不用出来嘛，对不对？ 对， 晚上办公室也没什么同事啊，路上也 就 导播嘛。 他主要就是路上、街上、办公室都没什么人，这 没人特别好。 这也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纯夜晚的工作者的话，那你将享受别人长时间不能享受到的，常人平常日子里都享受不到的那一份属于你的整个城市啊，80%都属于你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因为我白天去加油就是完全就得 跟在晚上完全不同， 对，完全就是排队排队排队排队。然后加油他还促销加油嘛，就是你加他的油，他让你去充车，让你去洗车，你别以为你占着便宜，因为你排那个冲车的那个队你又排半个小时，就是说你排那条队是加油，这要是在晚间你想想，这 没人跟咱们争斗， 这根本就不是，你开到那儿人家直接咔加完油，然后先是冲车嘛，啊，好，我冲啊，这是您的票啊，您明天再来排队吧。晚上没有人给你冲车。 这座城市的白天和夜晚是两个版本啊，两个速度。我觉得在晚上工作的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不太善于社交，真的，这个也属于个人的一个性格的问题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在小范围内做一些事情的女子啊。 这个不善社交啊，不是说一个人的就是个体毛病，它是一个很大群落的通病。 你不要看那个，你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我们不善于，而是有些人太擅长，这对比之下吧，就显得我们有点傻。 很多很多明星在电影但影视作品里生龙活虎，妙语连珠， 嗯， 你看看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 对，他不爱跟别人说话。对， 他那个经纪人比他那话多1000倍的，你知道吧。 对， 他只是把那个真正的那一面只放在作品里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没有多少交际，没有多少的那种语言。 但是如果想让自己哈能够有这样的一直不需要通过极复杂的社交人脉就可以工作的比较顺利，自己生活的比较坦然的话，那可能需要你付出更权威的，有更多让别人信服的东西。 对， 对吧？只有这样呢，你才有这个底气去不社交，对吧？ 你就是有那个家底儿去不去外面去拼。 好，现在我们要看看今天晚上的红人 李贝贝，阿凡李贝贝。 嗯，他的自我介绍中写道， 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这是一句歌词 啊， 就是女孩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哈，有时候事儿是我们挑的，但是其实在心里并没有绝对的对对方像说的那么的不堪啊。 你看看这 就是想用言语看看你的态度， 你看、啊、自己做自己挑，挑完自己收不了场，你就你哪怕你有一个能收场的挑动也行。 不，我们以为能收场，但是没想到男人要是情绪上来了哈，他可能需要更长的一段沉淀缓冲的时间。 那倒并没有，他应该他心里都有数，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就是、他不愿意跟你在这个事情再纠缠了， 是， 就是 宁可就是哎 顺其自 然， 对， 就这样哎正好何乐而不为，你也可以清醒了，你也可以冷静了，我也不用把姿态再拉回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 今天晚上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双鱼女， 嗯，泰迪贝， 她关注了858位人士，很多哈。 贝贝 最新呢又加入了小随，她最新关注的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我们再看看这800多位人士当中谁是她最先关注走进她的世界里的。哇哦，典型的 林俊杰 JJ 啊、嗯、JJ 勾勾林俊杰 啊，胡彦斌，他喜欢唱歌哦，他是一个纯林俊杰的歌迷、嗯、啊，这基本上这一页林俊杰所涉及到的东西， 或者林俊杰的朋友， 我都混进第一页了，我 那可不是， 我惊讶的看到了我自己， 是、啊、 还有你呢， 我这也惊讶、啊、 我们俩居然混到第一页了。 他关注多少人？关注了 858个人。 对 对啊，所以能在那么早的时候有你我的涉足， 林俊杰、啊、 我们给您鞠躬。 那再给你放一首林俊杰的歌， 是，一会儿我会放林俊杰的歌曲哈。 是， 现在是老叶的歌曲、 啊、我先垫一个场啊，这个变成暖场歌了哈。不过这暖场的这个人分量啊，这个分量级很大的，并不比 我们说重， 并不比我姐小李莎小，她就是 Cassandra Weston， 歌名叫 Let You Go， Letting You Go。 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银痕，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我对你有情极深。 请以此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醉赤壁》，醉赤壁，送给今天晚上的红人1679红贝贝啊，贝贝非常喜欢林俊杰， 对，就是送给今天的。应该是林俊杰的歌迷，应该是 什么叫应该？那是绝对的， 绝对，因为 那是一辈子的。 对，所以这首《醉赤壁》最赤壁就送给 赤壁啊， 哎，最赤壁， 最喝醉的醉 啊， 赤壁之战的赤壁， 我以为是最穷那意思呢。 确认过眼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哈。 对，这句话其实比那个《醉赤壁》这主题还要红。 这本身它是一个电玩游戏的主题歌啊，所以呢，它并没有在那一年火，而是在今年啊，因为一些小视频呢、啊、大家开始有了这段音乐的一个配合啊，显得哎一下凸显出这首歌的动听 了，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有了今年忽然兴起的小视频啊，可能是去年年底忽然兴起的，然后就是以前的一些 我们习惯性的视觉冲击跟那个听觉冲击又改变了啊， 对， 又不是网红的那个年代了， 对， 就是你更新换代很快的， 是，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身边有趣的人变多了， 是 自己的一些无聊时光里也有一些可以打发的东西的，但是 对， 请千万不要依赖它，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每天比如说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啊，放松放松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 其实 因为确实很有趣， 这个碎片化时间很早以前有这个雏形的时候，你还记得吧，咱们就是根据一段很经典的什么小品的对话，然后咱们在那儿配着演一段，那个之前就有过这个，但是没火起来啊，今年哗一下就火起来了， 因为他是把生活里更多普通人他们的那些好玩的东西以一种最本真的感觉哈，没有太多演啊或者是一些刻意的东西放到其中，当然也会有人只是为了看美女啊看帅哥呀、啊、 有 这个可能就是一部分浅层的需求， 它分各类， 我觉得更多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与自己的生活有关的，比如我特别喜欢看一些做饭的啊，就是你以前会觉得那个菜谱呢它文字是冰冷的对吗， 对， 哎，你觉得它有这种讲解，你发现有一些大厨师给你讲解你不见得听得懂， 主要是它那个升级的规则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当你 有一千个粉丝的时候， 对，你有一定的点击量的时候， 视频 你可以就开始就长一些，这就是成正比，很讲理很合理的一种编排， 对、啊、对，你就被人家关注了，有更多人想看你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大空间对吧， 对， 大舞台， 自己去赢得更大的舞台，在这里 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不加入其中呢，我们当然得再等等了对吧， 我们 什么时候赶上过热乎劲儿呢， 对、 啊、对不对， 我们上来就是官网看看挺好玩的， 等这件事情已经快没人搭理的时候哈、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相对稳定性更强一些哈， 是， 就像我们昨天说过的这个微信基本上它已经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太会像 MSN 和 QQ 那样说消失了， 各种发挥空间嘛， 对对， 你比如说最近我老给我孩子看那他不听话的时候我就看那个坏叔叔的那个一个视频， 嗯， 那个坏叔叔、就是、 特别吓人， 就是哪个小朋友又不早吃饭了，嗯，就这样，我看哪个小朋友不好吃饭， 吓得 坏叔叔就从手机里跳出来把你抓走，我闺女看着看着噗嗤一直乐出来了，镇不住他，完了啊，但是也挺有意思，我发现就是你可以想象空间很大嘛，你他就是为了吓唬孩子的那种感觉，大灰狼的那种， 而且我觉得 他也是关注度很大， 很多普通人也因此得到更多自信，也许他不是自己领域当中最好的那一个，但是他在生活里比如他有趣啊，他可能有一些好玩的，有一些自己非工作时间里的人气的话，他会增加他的自信度的、嗯、不是每个人说我拍这个就是为了红对吧，就为了当明星，其实真的不再是那个时代了、 好，我们听一首 Stan Swandash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终 Finally，

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这听了三首歌啊、 是最新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Beck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othing I Haven't Seen， 一个 双重否定就是没有什么我没见过，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我没见过。那意思就是 I seen it all, I seen it all。 我 这谁给他的勇气呢？ 就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了那种感觉啊。我是过来人啊，就这么一个意思 啊。这么说来 还好一些。 I seen it all, I seen it all。 这样说来 I seen it all 就通常多了。 对， nothing I haven't seen, 我就没有什么没见过的。 你就可以说见怪不怪了，对吧？ 对， 我们说这个年龄越大遇到事情越多之后呢，就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遇事比较慌乱了啊，就会觉得哎呀天哪，天都塌下来了。没有，天还在那里呢啊，是你的心开始垮掉了啊。 嗨， 所以你心不垮掉啊，这个世界还是照样的运转着， 心还在， 梦就在。 对， 今天晚上我其实挺高兴的，看到了不光是大家都很热闹的在你本周的最后一次当班的时候出现，还有倩梦成真，记得他吗？ 昨天 对，他觉得自己好像最近情绪低落哈，你看是不是尝试着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再来玩会儿， 对，就觉得没什么，不要去过度的放大那种东西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当然有时候会失控，但大部分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内心的这种调节能力的，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愈机制，都有自己的防疫机制，都有。 对，就像刚刚我和大家重温的那一首周华健的《忘忧草》，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找不到这种草，真的把它吃掉了，榨汁儿啊，或者是拌凉菜啊， 你想的还挺多， 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忘情水也喝不到， 看菜谱看多了， 忘忧草也吃不上。 是，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慢慢的调整。其实人情绪上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更客观了。那你低落的时候呢，也是情绪的低落，对吧？所以你也不够客观。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心敞开一点啊。你要记住，上天会赐予你能量的。这个能量呢，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接收的这种口，端口，你知道吗？就如果你总是把这个端口给关闭了，那这个能量就没有办法送达到你家，就像送快递一样。你家没人接收，对不对？ 锁住了。 对，我们每个人其实每天除了自身产生一些能量之外呢，其实上天也会赐予我们一些能量，而且这段时期呢又是我们增加能量非常好的一段时期啊。 对， 我也是听了一些专家说的，因为我这段时期状态也比较低落啊。 有， 我就觉得哎，时不时就爱发火啊！我其实其他季节不太愿意这样的。 你越冷越爱发火啊？ 那可能就是年底了吧。 我低落了，暴躁了，小寒。 都过去了啊，就是前两天有一点，你看不爱拍照嘛，不爱打扮嘛。 原来是马上又可以恢复正常的那种低落。 就是人可以给自己一到两天的这种48小时啊、72小时低落的这样的期限啊，但过了之后呢？毕竟你也是个成年人了，对吧？ 对， 你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活， 你又不会经常崩溃，你又不会经常喝醉，你何必经常崩溃？何必经常低落？ 而且我觉得其实万事都有办法，就是你找到一种办法之后呢，就像我们说人在某些时刻是需要某一些救命稻草的。这个救命稻草你找到了，哎，你自然就发现哎，它可以帮我。哎，就像昨天晚上那位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男左女右也像割草啊？就是在这个夜里啊，真的像一棵忘忧草一样，对不对？ 对。 然后你试着每天晚上来吃一小， 任你割 啊，任你割，任你薅啊，任你拔，反正你就是把它用药啊，什么随水服用啊，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到不一样，每天有一点点的变化。 多兑点水，我们这儿有齁的。我们这儿有点齁。 另外，你也给自己个期限，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就是，比如你和某个人之间，你会有一个，就算是顺其自然，但你心底也会有个预估时间，对吧？就是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点呢，那这件事情就当它没有发生过，你不过是真正的出局了。 是，那是，好一好。你看，比如说，跟爱人有一个时间点。最长的时间点无非是你们俩老去，那是最理想最幸福的了，是吧？最短的时间点一个月可能就分手了，跟孩子也是，他长大了16岁就会理你，18岁就会不理你了，真的就是这样的。 别想那么丧啊，还经常得回来吃你们做的饭，和你们要钱呢啊。 感叹我问生命要写答案。 没有听见一半。我问自己头顶什么，我问自己想知道什么， 周迅演唱的样子啊，属于你最希望的样子。 对，我现在最希望的样子就是我现在孩子看我最顺眼的样子就行了啊，家人看我最顺眼的。但其实我老妈一直看我这样不顺眼，她老想让我再恢复短发年轻的那个样子。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你为什么一直就留个头发， 因为你也跟我老妈似的呗。 不是，我是觉得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别人头发都挺少的，然后你头发多，你觉得这样反而是彰显年轻？ 不是，我这样反倒显得头发没那么多。你知道我留短发的时候更浓密一些吗？就是他的发际，就我留长发我不会往后背的，就是让我留短发自然下。 你是喜欢就是洗头水在头发上，然后多一点揉搓的感觉，所以留很长的头发？ 不是，主要是留长发呢，一个月剪一次头发都无所谓，俩月剪一次头发都无所谓。 哦，原来也是从这个经济学的考量来说。 是啊，你何必你留短发每就你恨不得两周三周你就去考虑，哎呀，弄个什么发型什么，这个很低级趣，就很无聊。对于 大部分男人不都得经常剪头发吗？ 很 你这上岁数属于懒，你知道吗？ 不是懒，我就是为了，如果我这形象还好的话，我就留长发也可以的。 听妈妈的话，不知道吗？ 嗯，我自己总得有点主见，我也知道这样更节省一些。 哎，总之我觉得发型就是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情的体现，你愿意怎么样，可能就是你心情里看着这个比较舒服。 节省，节省，节省。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本周叶谦陪伴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 好， 我们谢谢今天的红人。哎呀，这个数字251啊，真棒啊！ 对， 贝贝。 谢谢你啊，贝贝。 谢谢谢谢，幸亏又多了一条哈。 对， 来自我用 Daft Punk 开始，我用 Daft Punk 结束，希望大家都能操控自己啊，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这首 Control， 你叫把控不行吗？就听上去好像更加的 不听上去把控就差的很多意思，因为它在我脑子里跟把玩差不多。 把玩也 OK。 不还是要控制住啊，控制自己。 Hold 住自己每一根神经。 Control 来自 Daft Punk， 大家周四愉快，赶紧睡觉。 明天晚上10点，我和陈默会回到直播间，晚安。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